今日是8月22号啦，应该是不是21号。21号。出街是22号的星期二得到。咁啊，今日咧录音嘅时间星期一啦吓，咁啊，我哋琴日咧其实都发生咗一件事咧，都几大，都几瞩目下嘅啊，因为咧自从呢个雨伞运动之后咧，好耐未试过可以号召到咁多人上街， 仲咁短时间， 仲系咁短时间， 仲要天气咁炎热， 哇，天气真系好热， 香港好怕热噶嘛， 系啦。咁啊，即系佢哋公布嘅数字话140,000啦，苹果日报即系嗰个实嗰、那个建筑面积，系嘛？实际可能真系冇咁多嘅，但系我睇700,000都冇咁多走鸡噶啦，即系啲人去到咁多咁密，成个湾仔逼爆晒，而且咧，地铁站里面仲系源源不绝啲人涌上嚟， 逼到落下边啦，系去个出口，基本上你唔会由嗰个位落得翻去嘅，而家下边啲人涌紧上去，我喺下边见到嘅， 系啊。咁啊，各自讲下大家啦，有冇去啊？嗱，今日咧要介绍下先，因为咧，啊，呢个雕拔咧，我哋嘅人肉 Google 咧就 维修， 可能要维护啊，要更新嗰、那个嗰、那个系统啊，咁啊，所以今日就放假一天，咁啊有两位嘉宾嚟咗，咁啊， 佢话有啲拜托嘢你帮佢讲嘅， 我一阵先讲啦，咁啊主持仍然系大肥， 系啦， 系啊同我。跟住两位嘉宾啦，一个就常任嘉宾就许留山，一个就间唔中嘅客串嘉宾就阿 Nick， 系串星冇错， 系啦，咁啊阿 Nick 都有去啦，系嘛？琴日， 寻日有， 琴日去，因为我知道你一定系去噶啦。咁啊，琴日咧，我其实因为我唔知道有游行嘅，其实嗰日我哋礼拜四咧就录咗个特别节目， 系 跟住咧，其实我哋都唔知礼拜日有游行，嗰阵时都冇留意跟手啦，大肥出咗嘅嗰个直播啦，我听翻第二日听翻先知有游行吓，咁我要更正翻大肥两件事，因为佢就上个礼拜咁佢自己咧喺节目里面喊晒口就呼吁人哋去参加今次游行同埋捐钱，到到今日做节目咧就完全推翻晒自己所讲嘅嘢，佢话冇讲冇叫人哋去游行，冇叫人哋捐钱，喂你系讲晒嘅， 系 咁所以咧。今日的我打到星期四的我咧，咁就要同大飞更正翻嘅。咁另外有一单嘢又要更正翻佢咧，就佢今日成日都好似好开心咁样咧，即系讲 系咯，Facebook 唔是 就话咧袁国强死老豆，咁嗰单嘢我都有睇嘅，但系我冇。 早几日前啊，系咯， 系啊， 我冇声负忧嘛，话佢 系啦，因为呢单嘢系14年嘅，我都想 share 啊，我及落去个下，睇下佢几时死老豆啊，仆街14年嘅原来，所以咧我都哎呀唔 share 得。 都一样，一样开心系。 点知你又乃至话佢啊啱啱死老豆，唔系啱啱死咗3年。 咁我都收到呢个口三年， 我都收到呢个 share， 跟住我都哦咁样， 你睇睇里面内容 啊，大佬。 近排有啲人唔知点刮翻啲旧嘢出嚟讲嘅，哦攞翻嚟笑嘅， 攞旧嘢冇问题，但系你唔好， 我都有察觉嘅，有都唔察觉嘅。 你唔好以为今日死老豆啊，咁如果今日死老豆就梗系好，梗系即系叫做话你天谴啊，激死老豆揾山拜啊，你呢啲五翼仔系咪诸如此类？咁但系咧，我哋都有啲求真精神，希望每样睇多啲。 系啦， 系咪啊？咁大肥就冇嘅呢样呢个精神， 系啊，真系冇 中咗，唔中呢个标题， 经常系经常系做得标题党啊！ 日子真系要 咁啊，所以更正嘅。咁啊，雕拔交代我哋讲乜嘢咧？就其实就佢好开心，因为佢睇错咗，佢估错咗呢个人数。其实我都估错咗。因为咧星期日咧上昼咧，咁我屋企嗰日啱啱起身，咁啊听到一个追魂 call， 咁啊望向编辑部佢哋海外嘅编辑打嚟录音，咁我咧啱啱起身就啊好啦，咁啊录啦，一齐录啦，吓咁下昼游行我当刻先知，咁佢哋问我有几多人，我先知有游行，我都唔知发生咩事啊，差唔多吓。 星期日朝头早。 其实嗰阵时知知地，但系唔为意啊，即系咧，大飞讲完，我自己都唔为意。佢星期四个直播节目咧，我听翻佢哋呼吁人去游行啦，咁我唔为意啦。佢哋问我几多人，我几千人啩，即系唔敢睇好啊。其实，因为咧经历咗咁多嘢，你咁短时间吹鸡，好似礼拜四， 系 你即系得三四日吹鸡， 大约系 点可能？ 再加上报纸唔系好报， 主流媒体真系 主流传媒完全冇提过。 系啊， 喂，我哋已经日日睇新闻，日日日日睇成嘅上 Facebook 嗰啲，一日上十个八个钟头 Facebook 噶啦，我都唔知系咪？咁所以咧，系真系好少人知，即系呢单嘢咧，估唔到有咁多人， 嗯， 真系估唔到。 即可能都是靠人傳人嘅咯，即可能喂你今日去唔去遊行啊？你去唔去遊行啊？即人可能 WhatsApp 網絡 嗰啲 係啦，網絡 問翻嚟嘅咯。 係啊，依個肯定係嘅。如果唔係咧，主流傳媒你見今日有份報紙嚇、啊，叫做《星島日報》嚇、啊 嗯， 即係我覺得咧，即係你喺《星島日報》從事任何工作，包括掃地洗碗咧，你都係一個恥辱嚟嘅。你係香港人嘅恥辱嚟嘅。你煙核仔可應該係死全家噶啦。唔使讲噶啦，即系连啲三岁都要死埋，唔系讲笑，唔应该留喺个世上，系嘛？今日仲够胆讲报话啊，有几百人去撑呢个吓游行咁样讲，喂，你呢啲都够胆写出嚟，你啲编辑究竟个良心系咪真系俾狗食咗咧？系啊，绝对系，冇除咗呢个冇第二个解释嘅。吓咁啊 ！Yahoo 都中咗佢呢个标题，都 share 咗佢呢段新闻。 Yahoo 已经系五毛媒体嚟噶啦，里面全捻部都系五毛嚟噶啦。Yahoo 所以都冇人会睇嗰啲嘢噶，佢专 share 大公啊、文汇啊、星岛头条嗰啲啫嘛。 佢哋 share 嗰啲，佢哋系攞人哋嗰啲新闻出嚟报噶嘛。Yahoo 系 佢讲嗰啲嘢好似。 其实佢 Yahoo 系主要都系亲政府嘅，佢系专门抽啲亲政府嗰啲嘢嚟报嘅。 佢仲要唔系大单嘢喎，发觉佢 Yahoo 成日讲亲嗰啲都好湿碎碎嗰啲嘢出嚟讲嘅。 系咁啊，大肥又去啦嗰日啊， 有寻日 去，系即系寻日啫，寻日去啦，咁晚啲架去啦。 有啊， 许留山有冇去啊？ 我嗰日要翻工。 哦，嗰日翻工。嗱，咁因为我都唔知道，其实唔知道有游行呢单嘢咧，即系本身冇咁遗意啦，冇咁在意。咁下昼阿 Johnny 话佢都去谂住去，咁佢都话去游行。咁我啊，因为嗰日我约咗人嘅，本身有嘢做，我又行唔开，咁我都推迟咗少少去啦。咁我咧就特登咧就搭巴士，就谂住去到湾仔落，去那个修顿啦，咁啊坐喺隔篱有个女人，佢一路同个老公咧攞住电话，路厄到企满人咯，边度啊封咗路，点样不断报告啊，已经由喺铜锣湾已经开始报告啦，报告到湾仔，咁我听到佢报告话封路唔得，不如轩尼斯官立嗰度落车啦，跟住行过去啦，咁佢又跟住落。咁后面我望一望佢咧，就着住嗰啲一个土地正义联盟类似咁上下咧嘅 T 恤啦，啊，咁啊，应该就可能系嗰啲支持者或者嗰个地嗰个组织嘅成员啦吓，咁啊一家三口啊，连佢老公连埋佢好似个女定系仔咁样啦吓，咁我冇睇清楚啫，扭一扭眼，咁啊跟住一去到修顿咧，哇，发觉好多人。即系咧，好耐未见过咁嘅场面啊！嗱，老实讲，我哋都有经常都有参与呢啲活动啦吓。咁其实系真系超过年半，甚至乎接近两年未见过有咁多人嘅，一定系多过今年嘅七一咧，甚至乎比旧年嘅七一有得比，即系同旧年嘅七一有得比嘅。咁人数，你话我谂净玉都有七八万，即系你。作大做到十零万，其实都吹到嘅，因为真系嗰个效果系造成咗嗰种逼爆成个湾仔。嗱，因为路压到。 不过寻日个修顿入边系有一啲团体喺度搞紧嘉年华啊，咁 系即系入唔到修顿。 咁啊，有入咗啲啦， 好少啦，大部分 密啦，个位入边。 大部分唔喺修顿，系出边嗰条路压道，即系咧垃圾站嗰度。 外边嗰啲边皮。 连埋路压道咧，就突咗部分咧，就系装士敦道电车路封晒，跟住咧连中间嗰条潭神道咧，都有好多。人企喺度嘅，吓咁佢主要由电车路嗰边咧就行去中环，即系行去金钟方向啦，就反而就冇行轩尼斯道嘅，可能轩尼斯道电车即系唔系巴士费事阻塞啦，系嘛咁样嘅。咁琴日因为老实讲啊，天气真系好热， 系 吓，即系咧我去到咧企咗几个字，咁啊影几幅相，跟住咧我就交代 Johnny 话你到时一路跟住嗰啲沿途你影啲相啦，咁样咁佢一路都有沿途，咁去到中环咁样啦吓。咁即系咧，你见到今朝早大肥，即系头先录嗰段录嗰、那个都有讲啦，啲大学生出翻晒嚟， 即系学生会啲旗都齐晒咁， 都齐系啦，即系咧变咗咧拆咗大台，退咗联之后咧，系重新聚集翻晒一齐，因为咧今次可以话真系一个大是大非嘅问题，变咗好多平时唔讲嗰啲咧，我其实喺。 遊行隊伍裏面見到有幾個咧喺我哋嗰個屋苑裏面住嗰啲街坊嘅，嗰啲你平時估佢 即係估佢唔到，唔會 估佢唔到會去嗰啲人嚟嘅、嗯。今次都出嚟，其實係因為大家都睇有眼睇。問題就係因為咧嗰、那個成個政治氣氛，同埋咧啲人其實真係好攰嘅。抗爭咗咁多年，坦白講，在座咁多位都好攰啦。唔系话呢个世界冇人有无限嘅精力嘅，个个都有即系气馁嘅时候，系嘛？所以咧，都会形成到最近呢两年嘅活动咧，一次少过一次，好似上次对上一次游行唔够一万人，都系得几千人，系嘛？好似总之好少啦。 DQ 啊 ，DQ 啊嘛，系咯 ，DQ 好似啦，系啦，冇人出嚟啊。但系今次咧，你唔系 DQ 咁简单啊嘛 ，DQ 你当最多话，诶、哎，你冇份工啫， 你抵死咁。 啊，即系有啲人会话抵死啦吓，咁讲真都系唔啱。但系今次要坐监， 系 而且坐监嘅人全部都系和平示威者嚟嘅。坦白讲，真系有边几个会有做啲过激行为出嚟噶？ 仲要佢之前系已经完成咗佢嗰个社会服务令，佢完成咗佢嘅责任噶啦嘛，已经 系啊，佢刑罚噶啦嘛，直头系判缓刑够期啦， 系咯， 即系其实佢已经判咗佢坐监，不过缓刑啫，系咪一个刑期有嘅？佢已经过咗啦， 系啊， 你先判佢， 系啊。 啱啱做完又再判， 唔系而家都系等上诉啦，即系咧你上诉去终审法院，由终审法院嘅法官，因为我哋上即系上个礼拜四六个特辑都有讲，而家香港唯一嘅希望都系喺翻终审法院， 系啊， 因为终审法院咧相对嚟讲啲官咧就比较开明啲，同埋冇咁明显亲共立场， 系 嗱，因为咧我哋嗱。要因应翻每个人咧，我哋要对讲翻唔同嘅话题噶嘛。咁咧，我哋首先咧要从中文开始讲起，因为咧个夺字，如果一个夺字系含有呢个暴力嘅意思嘅话咧，吓、首先呢、這个上诉庭嘅法官叫杨振权咧，佢系唔可以做法官嘅，因为咧佢个名字含有一个咧系点样啊？振兴一个政权，定系振兴极权咧？你个名字究竟意思系包含住振兴极权定系振兴政权咧？嗱，两样嘢都唔适合做法官。法官要保持中立噶嘛，系咪？法官系正义嘅化身嚟噶嘛？任何振兴任何权力嘅嘢都唔啱嘅。所以咧，从名字解释咧，呢个法官系唔适合担任任何公职。 震散一个权力都得喎， 唔系啊，佢系振兴个振啊嘛，佢唔系张震远个振啊，即系咧震死你嗰个震， 踢手边， 佢系振兴踢手边啊嘛，振兴感你嗰个振啊嘛，系咪？所以咧，你呢个名好明显，你嘅意思咧系含有一个振兴一个政权，又或者振兴一个极权嘅嗰个意思嘅。如果你用一个夺字去判定呢个双学三子系有暴力成分嘅话咧，我亦都从你嘅姓名咧系判断你有。有振兴极权的意思， 但你个夺字好多种方法噶，即系你夺得一样嘢，你可以好和平、好理性去夺得一样嘢都得噶，或者可能好，你唔一定系激进嘅方法嚟夺得嘅嘢咯。 呢个唔系一个动词嚟，系一个形容 词嚟噶嘛， 唔代表行为嘅呢个词，其实唔可以 夺得一样嘢咁样咯。 即系可能呢个 都系正当嘅方法。 即系杨振权个中文水平比较麻麻地啦。咁嗱，老实讲，你麻麻地唔紧要，我都可能原谅下你。但系咧做人啊，一定要过得自己过得人啦，系嘛？既然你用一个夺字去呢个做一个判词，咁我亦都用一个夺字去帮你判你嘅人生啊，系咪先？好即系显然易见咧，从你嘅姓名可以觉得咧，你本身。是充当呢个极权或者充当呢个政权的家丁护员、打手、爪牙， 基本上是。 因为呢他15年被人翻旧账查返佢去一个反占中律师会嘅聚会嘛。咁上里面有啲咩呢？谭慧珠、陈万琪、梁振英，仲有中联办好似张晓明都喺度。咁全部呢都系叫亲共或者呢 有政治立场好明显嘅人。 好明显一个政治立场嘅一个聚会。咁你如果系一个上诉庭嘅副庭长呢，我觉得就有呢个系绝对系一个利益冲突嘅。你而且呢是毫不掩饰你自己的政治倾向呢，我觉得你而家呢个身份呢其实是有啲唔合当的。即是我用返最斯文最温和嘅讲法呢，是有啲唔合当。 佢哋有守则㗎嘛，佢哋係唔可以咁样出席呢啲有政治立场 嘅场合噶。 系咯， 嗯，同埋咧，同埋你咁高人工就系咁解嘛，即、就、系、是、要你哋避世啊嘛。 系啊，希望你唔好交朋友。 系 吓、啊，你出嚟 social 出嚟交朋友 得噶。 第日出边，第日会唔会做生意啊？会唔会上市公司？边间上市公司委任你做执董啊？独立非执董啊？系嘛？即系话咧，即系中国人咧，你唔可以。由一个猫肉火锅馆嘅老板去做爱护动物协会嘅嗰啲荣誉领事啊，或者嗰啲嘅咩执委啊，又或者 沾光纪念歌后会唔会 系啦，类似嗰啲啦，系咪？你唔能够咁噶嘛？你最少你都要搞猫肉唔系狗肉火锅馆，你先去沾光纪念歌度做歌迷会啦，唔能够太离谱啊！有得有啲咩讲？ 有个网友佢就话。咁公民党啦、啊，个有法官啦、啊，咁又话唔可以有政治立场啦嘛？ 公民党边有法官啊？ 冇错，你问呢啲系咪黐线？我真系想驳佢啊！公民党几时有法官？同埋律师同法官， 佢咪当咗胡国兴系嘛？ 同埋佢啲人知唔知律师同法官嘅分别系喺边噶？ 其实咧，律师好多时候咧。坦白讲一句，好多跑唔到数嘅律师就会去做法官， 嗯， 因为法官唔使跑数嘛，去律政主啦，做裁判官先，跟住慢慢升上去嘅。咁咧，其实啲法律界吓唔喜欢跑数嘅人咧，好多时候会投身法官呢个职业嘅。 同埋你唔怕闷， 系啦， 系啦， 因为其实法官都闷嘅， 审来审去都系啲案， 系啦。 同埋你又唔可以周围同人 social 啊嘛，会唔会你赌马都唔方便嘅、啊、真系？ 赌马唔方便，咪人攞贴士添方便啦，系嘛？咁啊，炒股票又都唔得、嗯，差唔多唔可以买股票嘅喎，买下波得系嘛？股票就唔得，因为你随时有识到上市公司人啊嘛，波你好少，你好。你好少审到嗰啲啊，朗拿癫佬啊，或者咩 美 斯啊咁审唔到噶嘛，系嘛？咁啊，利益冲突机会少啲吓。咁啊，老实讲好闷嘅，一上到庭，哦，人贩大匪吓、啊，又呢、這个危险驾驶好啦，判罚500啊，认唔认罪啊？我认罪咁样吓。咁啊，罚五嚿水，喂，日日都系做呢啲嘢，好捻闷。 同一类嘅案，全部都系你做啊嘛。 系啊。冇错啦，你做开嗰啲日日都系做嗰啲嘢㗎嘛，係咪 交通庭 随地吐痰个个又系交通庭啊，日日都系大匪呢啲人去。 係啊，冇错。 上堂你个个都上去认罪，有冇啲突发嘢都好少㗎。係即系呢好似工厂咁日日喺度啤喺度啤喺度啤係咪咁真係好闷。 係有啲好少一啲好有创意嘅反上到嚟㗎啦。即係除咗好似郑锦满嘅上嚟玩手机啊迟到呢啲咪挑战法官。嗰啲有啲趣味啦。 嗰啲过瘾喎。係啦。你条撚样。好啦。 就得你咪错。 冇错啦。百你三个礼拜。 冇错。 好少㗎。 好少啊。 所以呢如果喺法律界呢郑锦满都为法官提供少少人生乐趣。咁好撚闷嘛。屌个撚个上嚟。讲嗰啲嘢。係咪 跟住求情係咪 跟住求情。有啲咩求情理由啊。 仔仔老婆乱。 唔系哎呀老法官我唔系想迟到㗎。今朝起身系我发觉我系痛。唉 你男人嚟 有咩系啦真系男人都有。唉你又奇唔奇呀我所以我上网搵匀晒全世界得一个人讲呢、這个讲佢呢个名词。系咪但系又帮唔到我我又冇个 Facebook。咁所以呢我莫名其妙所以咪迟到啦法官大人开恩啦、 啊。你玩手机都有 search 緊有咩方法解决。 冇方法。呢、這个男人呢个咧就系一个藉口嚟嘅， 系啦， 系啦，女人先有依有嘅嘢咧，你突然间讲咧系一个藉口嚟嘅，所以咧藐视法庭系要坐监嘅。咁我哋咧其实都唔想话好严厉咁样去批评啲法官，因为费事俾人告我哋藐视法庭啊，系咪？咁但系咧近呢两三年咧，嗰、那个法官即系某啲官咧吓，佢哋事实又系做紧一个政权嘅打手， 系。 佢哋咧打嗰啲市民咧，往往同林郑一样好打得，系嘛？即系咧令到咧香港市民会觉得咧，香港嘅法律法治其实就系毁于呢班法官手上。佢哋系好似 ISIS 咁样，亲手将嗰个蒙住眼嗰个法律女神斩手 头， 系嘛？系咪？ 系啊。 直情系亲自斩首，咁咧，今次呢单嘢咧，即系造成咗嘅影响咧，其实都系可能话重新团结呢个民主派啦，系咪？其实咧，因为有本土派嘅兴起，一路咧同泛民造成一个撕裂，咁咧，所以就有一个叫非建制派嘅词语出嚟， 根本就唔应该叫非建制派。 但今次见本土派嗰啲都出翻嚟参与游行，平时你最反对呢啲咁嘅游行啊嘛。 今次嘅本土派其实只限于清政同埋本民前嘅， 系啦呢两个。 叶普成都冇出嚟， 我嗰啲唔系本土派啊嘛，人哋 佢讲咗啦，郑松泰话 系啦，我哋扮嘅啫嘛， 因为咧佢 一嚟到咪俾人觉得系扮 friend， 佢哋唔系佢哋唔单止唔系本土派，其实佢哋唔系民主派，亦都唔系反对派嚟，因为咧 咁得翻建制派噶咯。 佢哋绝对建制派嚟啦， 嗰啲一样嘅。 佢哋系激进建制派嚟啊嘛，系咪？喂，佢哋同你 新 terms 呢个激进建制派。 哦，我讲咗好多年噶啦，激进建制派系啊，讲咗好耐噶啦。呢个芒果佬一定系激进建制派嚟噶，因为咧佢所讲嘅嘢或者佢旗下所讲嘅嘢咧，其实系同李思嫣、高达斌、陈嗰个叫做陈广文冇分别嘅，一模一样嘅。 加入埋做四大天王佢， 你只要遮住咧，佢哋咧系完全冇分别嘅，遮住佢上面个样咧。你捞乱云咧，喂，芒果佬讲嘅嘢，呢、這个高达讲嘅嘢，陈文讲嘅嘢，同高达斌冇分别，系嘛，完全一模一样。咁今次希望咧，即系老实讲啦，即系呢个游行咧，希望呢个成个民主派可以重新团结啦。因为我哋咧，其实我哋当年初点解咁大力咬牙切齿屌陈呢班呢个白票党，其实原因就系我哋都预见咗一样嘢，将来你哋俾人 DQ。俾人哋告秋后算账政治审判嘅时候咧，边个企喺你身边啫？都系市民嘅啫，系嘛？我哋唔想你与民为敌，因为你与民为敌嘅后果咧系越嚟越少人啦。DQ 咪真系多翻几千人出嚟咯， 系啊！ 撑集会今次系因为你哋实在系俾人哋呢个冤狱嚟啊嘛，坐几个月，喂，一班大好青年大学生，即系接近系抛头颅洒热血嘅大学生。系争在冇未认真流血嘅啫。喂，全部入去坐，跟住东北嗰十三个个个拍十几个月。喂，呢样嘢香港人喂睇到一个礼拜两单喎。 系啊， 系真系好离谱噶。即系咧，老实讲唔出嚟都唔得。我约咗人，我都要去一去，起码到一到现场。 系啊，真系。 之后约咗人冇办法，最多迟几个字半个钟头啦。 所以 都要去。 如果大家去睇咧，嗰十三个里面咧，你睇何洁宏啦，即系佢妈妈写嗰篇嘢咧，真系都好感人。即系讲即系都即系以个女为荣啊啲咁样，同埋你睇翻喂何洁宏即系瘦到条藤嗰啲咁样噶啦，即系点样抗争？ 唔系啊，何洁宏本身呢啲就从来都冇行使过暴力嘅人， 系咯， 都只系当时，即系 喺个环境啱啱佢喺嗰度出现， 系啦， 喺度出现啫嘛。喂，你话佢有啲咩？你点影到佢啊？你有从啲咩证据话佢系嗰个人咧？喂，佢嘅证据就薄弱过嗰个林子健啊，林子健都有个类似嘅人咧，佢都直情冇。你见到佢有啲咩冲击行为啫？喂，嗰度一扎人啊，有一半人系无辜噶啦。 咁大佬啊， 唔系无辜，系从来都冇做过暴力嘅行为。 咁你睇下啦，影晒阿黄浩铭出嚟话，你要记得，你要谂下村民点谂，被封为村长，俾其他嗰啲人一闹夜闹，竟然佢阻止人嗰、那个，而家都要判十三个月。 系啊，即系劝监嗰个咧，你拉捻咗劝监嗰个人去坐监，喂，下低啲人咪打交咯。 话入去做采访嗰阵只需要罚5000嘅。 系啊，哦，嗰个嗱，老实讲啊，我琴日即系录网上编辑，我喺度向大家再公开讲多次，两个人如果律政司唔覆核佢哋嘅刑期咧，我够胆100%保证佢哋一定系鬼，一定系共产党派消灭犯人嘅，一个就系黄毓民。如果下个礼拜黄毓民呢单嘢，佢律政司唔进行上诉，因为佢而家都上诉噶啦 吓，上诉紧。 你应该佢入去坐完三个礼拜之后再复核，唔得太轻，拍多佢，要求佢再重判，因为咧你出一本书嘛，叫袭击梁振英嘛，你自己系又承认袭击梁振英，但系你自己又喺法庭度否认，你系咪浪费紧公堂，浪费紧法庭嘅人力物力，系咪喺度藐视法庭，俾紧假口供， 同林子健一条嘴系咪？ 严重好多，严重好多，你系蓄意误导法庭，蓄意俾假口供，妨碍司法公正，咁多条罪起码三六。 佢嗰本袭击梁振英可唔可以攞埋做呈堂证供啊？ 一定要做呈堂证供啦！喂，你写到佢形佢声好捻精彩，有预谋，有准备，系嘛？有晒计划，一单阴谋嚟嘅。喂，好似中国外交部讲嘢咁样啊，系嘛？全捻部你系 预计之内吧。仲有喎，利用袭击我哋嘅行政长官嚟赚钱牟利。哇！依老实讲啊， 再罚款， 呢啲人唔判终身监禁，点样对得住法律两？ 哦，佢都预咗啦，所以特登咧吓宽送走啊，解围走啊，解围走未？判咗坐咗先。佢而家咁样咧就识别走九十围啦。 有冇九十围啊？ 系啊，九十围。 谭子讲翻嚟又好似唔够九十围喎。嗱，我哋 有啲咩？嗰啲咩胡国兴啊、梁家杰都嚟宽送佢啦。 系啊。 哦，家属谢礼系嘛？ 冇错系。 请留步，系嗱，咁我哋咧，仲有第二个头先冇讲过嘅，第二个叫勾搭， 嗯， 系嘛？单单嘢佢都有份煽动，又叫人嚟烧垃圾桶又成。喂，如果你律政司唔复核佢嗰个刑期，除咗 5000蚊， 除咗5000蚊觉得轻得滞之后之外，要复核佢刑期咧，起码都喂13个月咧，入去陪其他人啦。老实讲，你一定是鬼。 我睇翻佢嗰阵时嘅口供咧，都好有问题嘅。佢话佢入去谂住做直播嘛，跟住个官就问佢：你都冇攞我手机出嚟，你点做直播啊？ 系， 我准备咯，咁都得嘅咩你？跟住佢罚咗佢5000蚊就算。 嗱，律政司如果唔复核佢咧，又系证明王杨达就系鬼。好，呢节时间差唔多，下一节翻嚟再。